幸福让人如此犹豫，爱情渐渐模糊，你的付出我总不够清楚。你是我的幸福吗？为何幸福让人变得犹豫？我爱你不再怀疑，只想对你 行，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， 像命中注定一般，如火一样的那个夏天。

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

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